相信你能应答于一切，一睁眼头发如水，一点点狼狈，一点精神分裂，我孤军奋战抵抗黑夜，没有经验证怎么想起明天，快努力念咒语自我催眠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

望无尽，记忆四处在追寻你的眼，还有你的影。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当遇见你和爱上你是一见钟情，而离开你惩罚自己是命里注定。也许我会拒绝，也许我会跟随，